上嬉笑怒骂成文章，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，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夜色渐深，耳朵醒来，欢迎大家在每周五收听我们的节目《耳朵听回忆》，我是主播李佩佩， 我是主播刘佳琪。 是 Bonnie M 于1976年演唱的一首歌曲，曾经作为《长江七号》的片尾曲和韩国电影《Sunny》的主题曲，俄罗斯电影《跳芭蕾舞的男孩》的插曲。能够在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的陪伴下走过一生，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。他们见证我们的成长，并在心中印刻我们的梦想，在复杂的社会里给我们有摘下面具喘息的地方。他们是我们永远信赖、永远存在的救命稻草，他们一次又一次主动将在深渊里一蹶不振的我们救了出来。主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，和自己的姐妹们看了一部名为《阳光姐妹淘》的电影。夏日傍晚的暮色里，五六个女孩子坐在荧屏前，和剧中人物一起哭一起笑，仿佛是看别人，仿佛是看自己。彼时我们都还年少，拉着手唱着笑着，一切都很美妙。等到时间悄悄偷走一切，轻轻地问一声，你最近好不好。记得自己十多岁时写文章很爱用一个词，时间的洪流，仿佛有了这个词，主人公的种种改变都有了充足的理由。然而当年岁渐长，我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无奈与残忍，也才懂得如果有那么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记得那个满怀憧憬的我，提醒我勿忘初心是件多么幸运的事。在你们面前我无需隐藏，连求助都变得自然而然。多年朋友存在的意义不只是珍藏青春的我们那么简单，还有一点，在他们面前我们可以随心地做自己，不担心犯错，可以放心地向他们求助。 玉置浩二的歌源于对一本书的热爱，